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赵龙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7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最低气温-3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20号0点到24点，北京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；今天天津报告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；从今天0点起，上海市中风险地区清零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12月20号0点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治愈出院一例。记者今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，一名浙江绍兴返京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，经天津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，目前流行病学调查、涉疫人员排查管控、环境样本采集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。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发布，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，经市防控办研究决定，自今天零点起，将浦东新区张江镇张东路2281弄玉兰香苑四期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，自今天零点起，上海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。当地时间20号，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宣布，过去24小时，希腊新增3689例新冠确诊病例，累计确诊增至1,037,759例，新增死亡85例，累计死亡19,976例。当天，希腊卫生部门宣布，该国确诊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已有26例，这些病例主要分布于克里特岛、拉科尼亚和阿提卡。患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旅行史，这意味着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可能已经进入社区传播阶段。好，继续来关注新闻。为了让澳门市民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内地奥运健儿的高超技艺，澳门特区政府昨晚举行以“我们的骄傲”为主题的大型主题联欢会，来听一下央视记者的报道。 主题为我们的骄傲的联欢会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。联欢会分为中国力量、中国高度、中国加油三部分。奥运健儿们依次登场亮相，现场观众掌声雷动。联欢会从举重、体操、皮划艇、田径、跳水等不同体育项目，让奥运健儿们讲述取得成功过程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，精彩的奥运故事激起现场阵阵掌声。奥运健儿的现场表演更是让联欢会高潮不断。打破世界纪录的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与澳门车手同场竞技，这次他们比的是谁骑得更慢。跳水奥运冠军谢思义一曲《海阔天空》令全场沸腾，观众们纷纷打开手机电筒，汇聚成点点星光。将近2小时的联欢会在歌唱祖国的大合唱中落幕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好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7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3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，首要污染物为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。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.5，道路基本畅通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

将在卷发，冰雪闪亮，不同语言汇聚相同的力量，我们一样不敢平常，赤子之心依然滚烫，哪怕流过泪，哪怕受过伤，不忘初心的受过伤，不忘初心的梦。